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16集。现在也不比古代了，阴间随阳间，那时候鬼魂去往外地都要通关文牒，鸡魂无归更是作为鬼最难受的事情之一。不像现在，只要不是困于死亡之地，完全可以设法去外地。所以蓝河和宋福坦俩外地鬼出现也没叫他们怀疑。啊，你俩偷车来泰山吧，有几个地方应该去看看的。这些鬼虽然自傲，但还挺热心的，给他们介绍了一下本地的寺庙景点之类的。还有一个唏嘘道， 哎呀，我当初挑亚的时候呀，这个山顶风景真是绝好呀，以前都去那个地方追忆过往啊，只是今年去怀旧的鬼太多了，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。 这个一看就是死得比较久的，说不定还是最早舍身的那批。 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有一次我去还看到我儿子给我挤馒头啊，转眼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儿子都不知道投胎成什么样子了。 时过境迁呢，蓝河和他们搭了几句话就往前走了。过了这道桥，在桥的另一头，一个舍身鬼伸出脚来拦住了去路，蓝河要绕开走，他那脚就伸得更长，整个都变形了。蓝河说道， 怎么了？ 舍身鬼看他的登山棍，悠悠地问道， 哎，去精雀爬山吗？两道前我给你们做向导，再往前可是有很多事干当了啊，没有鬼带着你们，你们不知道怎么走。 泰山石敢当也算是相当出名了，是保平安驱妖邪的，一般是在宅院外街口桥头立石碑或石人，上面写着泰山石敢当，以为压壤。蓝河好笑的道， 不用了，我不爬山。 他要往下走呢。蓝河还寻思这鬼和刚才那些一样，说话有点意思。舍身鬼瞪着他们，眼角开始流血，语气恐吓的道， 我可是好心要帮你们。 死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没有祭祀了，平日除了靠过年过节能捞着一些纸钱食物，也会欺负一下不如自己的小鬼。蓝河这才明白过来遇到地痞了，一时无语。 哎呀，怎么阴间也有黑导游啊，还带着强迫性质，我都说了我不去观光， 我管你管不管光。 那舍身鬼觉得他不识相也来气了，听他口气还像是心死的，之前还透露了自己第一次来泰山，那就一点顾忌也没有了。舍身鬼索性站了起来，其他鬼都好奇地看了过来，他冷笑道， 识相的就老实点，我随便一喊就十几上百个兄弟过来看你。 他嘚瑟的道， 你个外地鬼，这里可是泰山地界。 蓝河无语，只是没穿制服而已，怎么还碰上了拦路抢劫的？这让蓝河一个生无常情何以堪呢？东岳舍身的人太多了，其中滞留的舍身鬼也多，因经历自然抱团，俨然是一个大团伙了。但是据蓝河所知，华夏最古老最大的鬼魂团伙在他们脚底下，舍身鬼呢，看蓝河他们两个一点惧色也没有，估计他们俩是傻大胆，回头道， 兄弟们。 其他鬼也不是个个都响应，但的确有十几号鬼都站了起来，余下的鬼也不便说什么。舍身鬼道， 哎，他俩身上的钱都和大家平分了，两刀啊，你们都不肯给，那就全都交出来吧。 也不知道他们生前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威胁起来还挺熟练的。蓝河拿出一张纸，手一挥，纸片就像蝴蝶一样飞去了。每个鬼都知道这是烧信，但是他还什么都没写呢。舍身鬼嘲弄道， 干嘛寄这个信去湖南招人啊，来得及吗？ 蓝河又从怀里拿出一把金元宝，既然要去东岳阴司，这些当然是少不了的。金晃晃的元宝闪瞎鬼眼，连原本坐在远处的鬼都站了起来。 哇，没有想到外地鬼这么富贵啊。 但蓝河拿着钱又不给他们，舍身鬼眼里都是元宝了，他平时也就抢点纸钱，多久都没有见到金元宝了。 哎，兄弟们，上上！ 舍身鬼们一拥而上。也就是这时，对面不远处亮起了红光，先是一点，然后是很多点。蓝河看到了，心想不愧有距离优势，来得可真快呢，比在京城都快。毕竟在京城还可能有活在身，在阴司那就是把鬼压回来了。宋福潭一挑眉，这么多？蓝河似笑非笑道， 这可是泰山底价。 这正是刚才舍身鬼和蓝河说的话。舍身鬼心中闪过一丝疑惑，却没觉得不对，得意洋洋的道， 哟，才知道怕呀，这就叫躲。整个戴安有我多少兄弟，你们外地鬼根本就不知道。 他还没说完，就被大片身着东岳阴司制服的阴差直愣愣离过去了。直接扑街，挣扎着抬起头，看到满目红灯。身在戴安，哪能不知道这是阴兵过道？但是怎么往我头上过啊？他还没想到，头又被踩了一下，更加扁了。老白最先冲到蓝河面前，从他手上拿过元宝，笑嘻嘻地道， 呵，我说怎么给我捎信，遇到流氓了？ 切，我看他们想以多欺少，就教他们一下。 虽然蓝河第一次来，但这里是泰山地界，下面就是东岳阴司，他喊一声就有这么多同事来舍身采鬼好吗？蓝河说着把自己的帽子也戴上了，一看这些鬼差里有些自己执勤时也见过，有些没见过，估计是其他片区的，都老白带来的。于是他抱了抱拳， 各位同僚都谢了 啊，自家人团结就是力量，果然和传闻中一样有钱啊。 诸鬼差纷纷发言，那个舍身鬼都被理傻了，听到他们的对话 啊，难道他会把那句话对自己说回来？这可是泰山地界，这里可是泰山地界啊，他在泰山地界威胁了东岳阴司的无常呢。 他委屈地在泥土中哭了出来， 哎呀，你早说你是阴差不就好了吗？我哪能欺负您啊。 他要是知道是阴差，他敢跟人比数量，那他真是傻到家了，人家一张纸几百个阴差过来殴打他。 活该，你们啊就是欠收拾，还欺负他呢。 老白冷冷道， 被群殴算你们占了便宜了，知道我们小来老爷什么实力了吗？ 蓝河也道，就是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让他们天天以多欺少，搞黑导游。这些舍身鬼住在戴安，消息也是很灵通的。舍身鬼把头从土里扯出来，抬眼一看，这就看到了蓝河头上的帽子了，和那四个字，来都来了。舍身鬼说道， 你是来都来了？ 妈呀，难怪那么多阴差都帮着对方，不只是阴差也抱团，当初蓝河在阴曹地府一闹，给了那边的阴差一个没脸，还让他们把黄泉路改了名字，这在阴司广为流传呢。出于那点历史原因，大家觉得在总公司闹好爽啊，所以就算蓝河没钱，他们也是愿意来给蓝河摇旗呐喊的。而舍身鬼也知道为什么无常说自己占便宜了，要换了来老爷亲自出手，那舍身鬼往前爬了两步， 哎呀，怪俺永远不是泰山阴司啊，老爷。 他想去抱腿了，蓝河皱眉，宋福潭把剑插在他眼前，舍身鬼被剑气逼得往后一滚，惊恐地看着宋福潭， 你也是无常？ 宋福潭说， 不是，只是也很烦你。 舍身鬼无语，舍身鬼把头又扎回了土里。 我真的吃错了， 也算是尝到了被群殴的滋味了。过去只有他们抱团欺负其他鬼，那些没一起出手的鬼都无视，参与群殴未遂，那些被踩完还要发往本地城隍庙接受劳动改造。接下来蓝河、宋福潭就和老白以及新认识的同事一起下阴司参观，共游名胜古迹奈何桥。刚才来帮忙的许多同事，有的他们还有事，并非全都能一道同游。分别前，蓝河也都赠送了金元宝。蓝河站在桥头，看桥下滚滚河流，鬼魂熙熙攘攘。哦，这里就是奈何桥啊！老白拢着袖子， 就你现在看到的，鬼魂数量还远远少于从前。且不说阴司鼎盛时期，单单100年前，地府和阴司都是何等的繁华呀！这桥足足有3层，神道人替，现在连桥的规模都变小了，而地府和阴司关系也比之前融洽了，毕竟大家都糊了。 唉，世事变幻无常啊，但我死了以后应该还是会来阴司的，希望到时候是你来接我。 蓝河说道。 哼，放心，我肯定去接你。哦，还有小宋啊，我跟地府的打起来也会把你抢过来的。 老白说的嗨极了，手舞足蹈。 哎呀，你到时候啊，送你俩一起投胎，来世做同胞兄弟。 蓝河、宋福潭无语。蓝河说道，你太恶毒了。正说着，只见鬼群潮水般分开，一架马车行驶而来。这马车样貌朴素，貌不惊人，但不知为何，鬼魂见到全部都畏惧地躲开。 哦，是范无咎大人。 老白说道，赶紧也拉着蓝河让他们避让。原来是黑无常范无咎。马车不急不慢行过，到了他们面前却是停了下来，但久久没有其他动作。老白紧张地看了看，不知这是什么意思。半晌，车上才响起了一个阴冷的声音： 这里怎么会有归属地府的魂魄？ 原来是看到宋福潭了。老白赶紧道： 禀告大人，因此魂与我司阴司生无常锁了，因此跟着过来了，待会儿就会离开。 范无咎沉默一会儿，撩开帘子仔细看了看。 你们锁了？ 蓝河和他对了一眼，只觉得遍体生寒。不愧是黑无常啊，他答道： 是锁了。 范无咎没说话，他看起来有点无语的样子，大概还是因为宋福潭虽然没出家，但一看就是归对家的佛门一脉，却和蓝河锁在一起。范无咎盯着蓝河， 那你怎会有谢必安的锁链？ 这一点老白都不知道，震惊地看着蓝河。他只知道蓝河说王三奶奶送了他条锁链，却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偶像白无常谢必安的。蓝河继续道， 哦，是妙感山王三奶奶送的，说这是谢必安大人的旧物，原本送给他拴驴子的。 范无咎居然嘿嘿笑了两声。 好吧，别让谢必安看着了。好了，你们早点回阳。 他一松帘子，马车就继续往前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